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87.6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麟传》。 书接前文，四庄主法禅、贺勇、韩殿元等人年节了，经常带礼物来看司徒郎的。你为了司徒郎杀人那么狠，对人情方面还不错，逐渐的跟法禅关系挺好。法禅这号人挺会打溜须，发现司徒郎的能耐太大了，又在国外待那么多年，没事跟人家谈谈话也长见识，所以就私人感情来讲，比跟李坤的交情还莫逆。这个八爷田芳也经常来，代表李坤上这慰问，代表李坤上这送礼，所以跟司徒郎呢也处得不错。这次田芳奉命来了，进玲珑岛聚义分赃厅，八爷抬头一看，司徒郎在正座坐着呢，这位坐的也没人形，把俩脚丫搭在桌案上，身子往椅子上一靠，一只胳膊拄着椅子靠，拖着腮帮，闭着眼睛，是一语皆无。鞋在旁边放着，酒壶在桌子上摆着，这位随时就吃，天天是醉了不醒，醒了不醉，不拘小节那么一个人。在他的背后站着四名彪形大汉，给他捧着日月五星轮。往旁边一看，另一张桌子的后面坐的是铁背罗汉法禅，挨着法禅韩忠、韩殿元、贺勇、贺建章，再往他们身后看，韩宝、吴志广等人俱在，一个个那小脸阴森着盯着天方天八爷。大厅里是鸦雀无声。哎呀，天方一看，这交涉难呐、啊！ 一见司徒朗这个样，把事先准备好的词儿都忘了一半，没办法，硬着头皮过来了，把礼物往桌上一放。大哥，小弟田子布给哥哥叩头了。说着话趴地上磕响头。斯托朗啊，动也不动，眼睛也不睁。大哥，小弟偏方给您问安来了，我这儿给您磕头呢，他还不来。大哥，我给您磕头来了，您没听见吗？您睡着了，司徒朗还不来。为什么呢？司徒朗心想，好，这个老八舌言善辩，人送绰号小诸葛，最能白活不过了。李坤把他派来，那不用问，来顺说我来了，我说不过他，干脆我不言语。你说这位多好，偏方怎么说他也不言语。最后偏方一看，我自己说，哥哥，大概您没睡着，兄弟我说话您能听得见。我此番来到玲珑岛，不是为公事，是为咱们私人的感情啊，就是你我弟兄的感情，我来看您了。真格的哥哥，您都不睁眼看我一眼吗？真格的，您一句话都没有吗？你要把兄弟给我蹲到这儿，或者你把我撅出玲珑岛，哥哥，您睁睁眼行不？咱哥俩唠一唠行不？不说呀，好吧，哥哥，大哥呀，田八爷更有绝活，你不说话不理我，我哭，声泪俱下，嚎啕大哭，越哭声越高，把这房子震得喝山喝山直响。哎呀，把司徒朗哭的这个闹心，他一肚子气儿不理田八爷，没想到他还有这么一招，哭得实在受不了了。司徒朗把身子坐直了，把脚丫子往回一撤，啊，把桌子一拍，哎，我田老八，你哭丧什么你？我没死呢，你跑这报面来了，你别哭。哭的人闹心，你到底为什么这么伤心？田芳乐了，哎，怎么样，你不理我吗？你不理我，我就得使绝活，非把你哭的说了话了吧，只要你跟我一搭话，哎，我就没白来。要不说人这一生啊，七情六欲，好什么的都有，烦什么的都有，这个哭就是一种绝活啊。那谁不会哭？哎，哭的地方才行，瞎哭行吗？古往今来的人物最善哭者非刘备莫属。您看过三国演义，也听过三国演义，那刘备这一辈子全靠哭发的家， 不到关键时刻，不到必要的时候，刘备不哭，只要一哭就能达到目的。天方把刘备这招学来了，今天果然奏效。司徒朗就怕有人哭，再看他坐直身子，把桌子拍得啪啪直响。天老八，你说吧，你说你不为公事，为咱哥俩的感情而来，你说什么感情？大哥，你就叫我这么跪着啊？谁叫你跪着来的？你不好滚起来吗？给他砍坐。哎，谢大哥。天王拉把椅子挨着司徒朗坐下了。为什么呢？天子不深知，一路酒席对待一路宾朋，对付司徒朗这种人，你别一本正，你把脸一成一本正，那不好使，就得嬉皮艳脸。何况我又是个小兄弟，在他跟前耍娇耍贱，自愧不如，哎，这玩意儿太好使唤的。所以天王挨着他坐下，先把这点心包拿过来了。我大哥，我知道您爱吃点心，今天小弟给您送来的都是您最喜欢的，您先吃这包真正的好喝头酥，你牙口好，你尝尝，稀酥蹦脆。没工夫跟你扯淡，我这阵心都熟了，我还吃核桃酥呢。我看你像核桃酥。大哥，那好，等您消消火您再吃啊。来人呐，给岛主拿下去啊。有人拿下去了，司徒朗皱着眉看看他，你说吧，甭跟我耍鬼八卦，嬉皮笑脸的，是不是李坤打发你来的？要不就是佟林打发你来的？你给他们当了狗，对不？我大哥，您怎么这么说话？那佟林算个什么东西？他打破我来，他能支持动我吗？我跟他一点瓜葛都没有。你要说我大哥李坤叫我来的，这还贴边儿。你说话别离谱。行，冲他妈这句话不管真假，还有点骨气。你要给佟林当了狗屎的奴才，我他妈劈了你。怎么能呢，大哥？绝不是那么回事。哎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我哥哥，您知道八卦山发生的事儿不？怎么不知道？法禅他们来都跟我说了，我知道的清清楚楚。李坤这个败类，软骨头，一见佟林都下麻了爪了，美其名曰五阵赌输赢，那他妈叫什么五阵？都抽要饭的时候用的招，他们都端出来了，没把佟林给降住，没有办法，卖友求荣，把孩子韩宝吴志广要交给他。我说那叫什么混元侠，他都丢透了人了。我要见着李坤，我把他撕碎碾烂，也不能出我这口恶气。他也骂开了，天王一句话也不说，在旁边听着，都知道这是法禅、韩忠、贺勇 给他装的枪。这老头哪儿都好，耳朵根软，装枪他就放。天方一品有很多话莫须有，不是那么回事，颠倒是非。等一只司徒朗说完了，天方才说：“大哥，您呢了解了情况当然最好了。其实您刚才说的有不对的地方，不是说您不对啊，是有人传话传的不对。这是怎么回事您知道不？是这个韩宝吴志广背着我大哥不知道私自下了云南八卦山干什么呢？找佟林报一掌之仇，给铁背龟雷春出气。就这个事本身来说不奇怪啊，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嘛，找找佟林也是应该的。错在哪儿呢？错就错在不应该夜入皇宫盗取国宝翡翠鸳鸯镯。咱们说句白话吧，皇上惹着你了吗？那镯子惹着你了吗？你打不过佟林，你不好请旁人，怎么能干这种事儿？另外栽赃陷害，干了一些不光明磊落的事情，打算借刀杀人，结果怎么样？不但没害了佟林，相反佟林身背海捕公文，捉拿韩宝吴志广啊。你说他们两个人没地方跑了，跑到太湖中山狮子寨，又跑到清水滩烈焰寨，又到了金银烂石岛，又到了这儿到了那，归根结底又回到八卦山。这不没事给八卦山找事儿吗？佟林能完吗？这个事情怕翻个，轮到您身上，轮到我身上，能完不能？所以佟林这才找到八卦山。我家庄主您是最清楚的，你们是一师之徒啊，那个人光明磊落呀，办事情那非常得体，不能讲那个不说理的话，是不是呢？人又翻出王师谷，又翻出北峡来，人多情面难却呀。您把这个事往桌子面上一摊，我家庄主没词儿了，想要教人又有点不忍，没办法了，这才献五绝五阵赌输赢。咱们该怎么说怎么说，您没在当场，佟林的确了不起，人家五阵都赢了，我们庄主没词儿了，那不教人那怎么办呢？能拉屎往回坐说话不算数吗？这不是大丈夫所为。可是在这时候谁知道出了变化了，四庄主铁布罗汉法禅，这不四哥在这呢，背着我大哥不知道狄龙换凤，拿胶皮人欺骗佟林，结果把韩宝吴志广宝镯全都带到玲珑岛来了。此刻佟林众人都在八卦山等着呢，我大哥都吐了血了，急着这才让我来看一看。我觉着咱哥俩呢有交情，我在您面前是个小兄弟，哥哥您给分分这个礼，您摆一摆，您说应该怎么办？以小弟的主意，您呐把人献出去， 您还是玲珑岛的岛主，吃香的喝辣的多美呀、啊！这事儿沾上去一溜皮呀、啊！您这么大年纪了，何苦操这心呢？兄弟，我替哥哥您着想啊，我疼您。我看您别说话了。司徒朗一拍桌子，蹦起多高了，老八，我撕碎你的嘴！你刚才怎么说的？你说为私事不为公事，兜了半天圈的还是公事，啊？我他妈上了你的当了，我不爱听。我告诉你，你说你的理，我说我的理。我就觉得韩宝吴志广进皇宫，对啊，皇上有的是东西，不投他投谁？害同林也不算不对，打不过他就得采取其他的办法。同林着急，活该。离婚不像着自己的人，想把孩子交出去卖友求荣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？他惧怕同林，我不怕。他情面难却，我不讲情面。你给我滚回去，你告诉李坤，哎，告诉同林吧，我现在就把韩宝吴志广留在这儿了，有种的叫他进我的玲珑岛，我司徒郎等着他。什么五决议狗屁，我跟同林比比，他的子母鸡早鸳鸯月能胜得了我日月五星轮，二话不说我把韩宝吴志广献出去，赢不了我门都没有，把他急死。来人，送客，把他提了出去。大哥，我啊，别说，这走过过，翻脸了。哎呀，八爷一看不容说话，哈哈，我走，大哥，咱们弟兄可有交情啊。临走之时，我奉劝大哥那么两句话。世界上可没有后悔药，这样到了后悔的时候，休怪小弟我没给你提醒啊！你这滚吧，你少说废话。这回天方真哭了，这不是演戏了，把眼泪擦了擦，退出大厅，到水边登船。垂头丧气回到八卦山，倒等信儿，天就快黑下来了。李坤正在着急之时，一看老八回来了，兄弟怎么样？哎，这么跟你说吧，的确他们跑到玲珑岛去了，我都见着了，韩宝吴志广都在。是这么回事，他把司徒朗蛮横无理的原话这么一说不要紧，那屋里的人都气炸飞了。佟林在旁边浑身一抖，佟林心说，司徒朗你算个什么东西，公然跟我同某叫号，我同林也不是好惹的，众人压服着我，我不敢造次，真我要使起性子来，我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你玲珑岛就是刀山油锅，同某也在所不惧，我非碰一碰这个司徒朗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林传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